秘境。本书已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田阳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愁湖边走， 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？